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走着 来了。 哎，这不是铿锵前行吧？啊，这得有劲儿啊， 这步调得一致， 腿 次数还得对得上。 哎，腿这么一迈啊，十万八千里， 不感觉腿这么一迈就落入了你的套路里？ 我可没有设陷阱啊。今天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开场。 对， 收听 FM 九七四娱乐状态的朋友们，下班快乐，我是老白。 周三快乐，我是戴毅。 一周过半啊，周五已经不远了，依然是好音乐来说一声再见。 嗯， 顺便告诉大家的是，夏天虽然很闷热，但是水果很丰富啊。 到了吃桃子的季节了，大家都知道哈，因为也是看到新闻说，平谷的22万亩的世界最大桃园进入到了成熟采摘期。 成熟采，你这个为什么点就是这样？不能说、 就是、哎。一字一顿的把这个强调出来， 对，就很像是一个机器娃娃。 不，你不觉得咱们每一次在这个新歌推荐，还有包括那个专辑的一个什么官宣里边都是这样子吗？ 啊， 就是有一种带着一种莫名的情绪。 反正不管怎么说，白桃、油桃、黄桃、番桃，各种桃啊，平谷大桃都已经开始供应了。所以听到这样的，反正我是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自个人其实还挺喜欢吃桃子的。 你不觉得桃子是水果里面，就是你洗起来、弄起来都比较简单，而且果实也没有什么。怎么可浪费的？ 哎，说个冷笑话啊，桃子特别适合淘气的人。 那是不是应该来首什么 Justin Bieber 的 Peaches？ 也适合现在已经逃之夭夭下班的朋友 啊！ 好事要发生的星期三，期待你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来听第一首歌，大张伟《好事要发生》，最近还挺迷这首歌的。 仰望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月眉心点灯，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场盛开的梦，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我的心躺着 say la la li say la la li say la say， 我如一道绚烂的虹，我的心笑着 say la la li say la la li say la say， 想着好事要发生。我的心躺着 say la la li say la la li say la say， 我如一场盛开的梦。我的心笑着 say la la li say la la li say la say， 今天好事要发生。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月眉心点灯，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场盛开的梦，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我的心躺着 say la la li say la la li say la say，绚烂的虹，我的心笑着 say la la li say la la li say la say， 想着好事要发生。我的心 那天我们周一不是放这首歌吗？我还快问大家，就是里面这个 say la la say la la say la la la la la say la la la， 那个是出自哪首歌？ say la la la la say 小罗号。 好事要发生， 是吗？ 采蘑菇的小姑娘 啊！哎，我怎么觉得小罗号也里边有一个赛罗罗罗？哦，还真是采蘑菇的小姑娘。采姑娘的小蘑菇，你在哪儿？ 行了，送你一个顶蘑菇的马里奥，缓解一下这时候的尴尬啊！好事要发生，送给下班路上的朋友们，欢迎收听娱乐最王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这首歌是不是特别适合收为自己老板的电话？ 可以啊， 一旦他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微信语音的时候，好事要发生， 这真的是给自己一个最大的一个心理暗示了。 对，就是不要接不要接不要接 后面一定是不要接不要接。哎，说这事儿也是因为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就是今天有一条资讯，就是说微信的这个通话铃声我们自个儿可以自定义设置了。 不新鲜啊，这多少年前的彩铃玩剩下的 啊、哦！但是放在微信里面来说，还真是有一些变更。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是不是跟我多少有些关系？ 哎，可不是，哎，就是因为你，总有一些人是你特定想他来找你的时候，会有一个音乐响起的。 对，尤其是喜欢听歌的朋友，正好可以把自己储存的一些音乐呀，或者一些音乐流媒体软件里面常用的歌，就可以放在你特殊的好朋友里了。 对啊，比如说你就是你家人打电话给你的时候，就会响起那个铃声，常回家看看。 我也是，我们的是谁一家人，想起相爱的一家人 啊，哎，也不错。 对、 啊， 很多熟悉的歌，然后特有特定的一些含义和情绪， 或者是顺子回家， 哎， 回家，这怎么感觉 就 是遥远啊？ 甭说别人了，先从家人先抛开，我们来说说同事。如果你给我设置一个微信通话来电铃声，你会选哪一首歌？ 就是你打电话给我的 时候，对，嗯。 啊，这个好问题啊！ 这不但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这是什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今天好运气，老狼请吃鸡呀、啊！都是彩铃里面的东西， 对， 就有点老了， 对， 这梗都不流行了。 你不会给我设定什么蜜雪冰城啊？什么像我这样的人？ 你是不是想多了？ 马什么梅啊？ 哎，这是 我。 早就给你选好了。 什么马冬梅？什么冬梅啊？马冬梅。马什么梅啊？马冬梅。什么冬梅啊？马冬梅啊。马冬什么？马冬梅。什么冬梅啊？马冬梅。马什么梅啊？马冬梅。什么冬梅啊？马冬梅啊。 马冬梅。适合你吧？啊？ 你给我等着啊！ 急了还？ 见面沈腾，你给我等着。 哎，放学你别走啊！什么梅？会表示你在我心里是，哎，是个很亲切的一个形象， 不，应该表示是我在你心目当中的这个人设， 哎，对，不是， 就一直停留在了《夏洛特烦恼》的马冬梅身上。 哎，没有，也可以改一下， 嗯， 啊，比如变成别的什么的，海绵宝宝啦，这个。 海绵宝宝事儿我们待会儿会聊啊。 对，好，行吧，这个歌算是我今天先帮你选的啊。 嗯，我先收着、嗯、 好嘞，待会儿你也帮我选手啊， 没问题， 千万别客气。 嗯，所以呢，收音机旁听友们，如果说你有自己喜欢的音乐可以想作为铃声的话，不妨可以设置一下，去在微信的通话铃声里面专门可以为你的好友来设置一些个性化的一个定制的专属铃声，方便你在通过铃声的时候可以进行的快速的区分。 嗯，这还挺有意思的、啊、听大家是怎么想的，好吧。 哎， 春天的来临悄悄地失去暧昧的气息，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你清新脱俗的有故事隐匿在天南星，高雅丽姐好美丽，哦哦哦，好美丽。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在暑气充斥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气质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单恋的季节，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你 难行，气质非凡，好活力，我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锻炼的季节，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 马玉恋，刘瑞琦翻唱版本。 娱乐最王牌， 最最最最配你。 播一首翻唱，应该不会招雨吧？ 不会。但最近一段时间，其实雷阵雨天气还比较经常出现的。 是， 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说出门的时候提前看看手机里的内置天气预报，然后随身携带一些雨具，是吧？再出门，再下班。 萧敬腾现在这个表情包关我何事？我也不在。好，我们今天要和大家继续来去听一首新歌，然后顺便来我们评价评价啊。 嗯， 这首歌其实昨天我就预告过了，昨天就很想就和大家一起分享。 而且也有听友在我们的微信公号上面提到说，难道今天不去测评一下毛不易和中岛美嘉的新歌吗？ 天哪，梦幻联动啊！ 嗯， 这首新歌叫做《生活在别处的你》。 嗯， 哎，昨天那个就是，就。陈静飞好像是不是有首歌叫《生活在别处》是吧？ 对，我们昨天听了， 到了， 对，我们还说这感觉好像毛不易这首歌曲跟陈静飞的歌可以变成一个姊妹篇。 嗯哼，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新歌。好，老样子，我们还是先来听一下歌曲的官宣是怎么说的。 哎，中日顶级音乐团队联袂呈现这一次特别合作曲《生活在别处的你》。你要笑了是吗？ 对，你比我还浮夸。 相约中岛美嘉来惊喜现身，日本的著名指挥家、音乐制作人城之内美沙担任编曲和制作。这是个温情的旋律当中，讲述着不同地域的平凡人物相同的坚持和希冀。 对， 毛不易跟中岛美嘉代表着东方天籁般的治愈之声首次结合，温暖而来，送给每一个正在下班的你。 文案一般写的浮夸啊，反正这歌是叫应该是 Yami 来去作曲的，万一啊，还有中岛美嘉等四个人共同作词，因为里面有很多种语言，中文、日语、英语，然后但是整个呢，你听上去它的意境会相对比较统一。 嗯， 啊、 那是优马 Yami 是吃起来更好吃的。 哦 ，Sorry， Yami Yami 啊，优米啊， 优马作曲， 优马也不是 Yami 啊。 对，所以这个歌词的意境呢是说比较统一，但我觉得其实我们不太知道日语到底唱了什么，只能通过我们的感受去。感知一下，不过好在毛不易的呈现还是感觉很抓耳的。 好，这样我们还是先来听歌，然后再来说说我们对这首歌的感受。 没问题， 好不好？ 嗯。 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新歌，来自于毛不易和中岛美嘉的《梦幻联动》，《生活在别处的你》。 像是起飞的易拉罐，你偶尔这样感叹。被现实裹挟轮转，一日三餐奔波又烦，你眼下命运的为难，其实已足够勇敢。 君が勇気なく眠り、朝を迎えても必ず愛は広くなる。 心会是借着风的船，翻越了巨浪，仍有不息的期盼。 Always in this hand I hold, 壊れないように大切に魔法をかける。 船，再次向孤独旋转，希望总像一笔掠过的答案，遥不可及的对岸，捉弄你在抵达之前先尝过遗憾。 君を照らす光になる不安な日は翼に変わる。Solitary soul, till the end of time, I shall stay to find your miracle. Go through all the tears and hope, all the misery and love. Your smile will be the only thing I keep praying for. 你是平凡在呼唤，就算从未扑灭。 空へ共に行こう、その心に希望戻れば、この手が汚れても構わない。 歌手毛不易和中岛美嘉梦幻联动带来这首生活在别处的你，听完之后大家是什么感觉呢？ 其实就会觉得，首先是被温暖的声音包裹。很多人当年喜欢中岛美嘉是来自他那首《雪之华》， 对 对吧？ 对，后来被翻唱了《飘雪》。 对，然后还有很多人因为是当年看过他的演的电影，因为我当年看过那部《娜娜》， 娜娜， 大齐娜娜，小松奈奈，两个人在电影当中其实是完全不同性格和命运的两个女生，她们被一系列事情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我当时2005年正好也是刚刚进入到社会开始工作的年纪，我就从那部电影当中就觉得深深的被撼动到了，所以在听到中岛美嘉的声音的时候，我觉得已经无关于这首新歌，只关乎于曾经经历和过往，以及我们共同成长那些岁月。 对，他其实也经历过自己人生的一些打击，然后呢几乎是致命的打击，因为对于歌手来说患上了一种疾病，就是那个咽鼓管方面的一个疾病，其实你会耳朵失聪， 对， 严重的时候你连伴奏和歌声都听不到， 就他有一段时间就疯狂的折磨自己，他就是听不到了嘛，然后他走路也走不直，他就拼命的使劲的喊，因为你喊的声音特别大的时候，你能够感到自己声带的震动，以这种方式来判断自己是否在发声是非常折磨人的。 你知道其实中岛美嘉就是最感动人的一点是他没有放弃舞台的时候靠脚跺掌就掌握那个节奏啊，然后双膝去跪地的时候去找那个音乐的节奏点。他唱过一首歌，听那个名字你会觉得好像特别特别的难受啊！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就鼓励很多逆境中挣扎的网友，治愈之声啊，就你看名字和整个歌里面气质是不一样的。那首歌其实它是向着光明的一首歌， 所以当很多网友知道过他的这个经历之后，再来听他那首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就觉得这是对他人生的一种最好的诠释。 怎么说呢，来评价一下刚才那首歌，我觉得会有一种不停地去切换的感觉，就在不一样的时空里面，然后在不一样的时间和不一样的空间切换的感受。 我的感受就是你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才可以有然后。 風が冷たい。 为今天听毛不易和中岛美嘉的歌，顺便又把这首歌找出来听了一遍。 我就真的很想把这首歌作为我的微信来电提示音，因为这一次更换完这样的一个提示之后，不仅你自己可以听到这个铃声，打给你语音电话那个人他也能够听到你选择什么样的歌。 就是你的微信只不管什么电话一响起就这首歌就对了， 就是微信的那个通话。 明白。 就比如你要是选了一首刚才马冬梅的歌，你不仅我能听到你也能听到，但不像以前咱们打那个正常的移动电话的时候只能是就等待方能听到那个铃声， 是 对吧？现在这样双向都可以听到的时候，一首老歌好像召唤属于15年前的一些记忆 啊。对对对，就是会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来自冰箱不对， 冰箱里的人， 来自冰雪中的人。 哎，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哎呀，这歌太好听了，我先别接，等这个歌最起码唱到副歌之后，我再接通我的语音电话。 啊，不会的， 直接就挂掉了，是吧？ 这得看这个电话是谁打来的啊。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我们不配说服另一个自我，在侧壁耳语上的更赤裸裸。说出口竟然是一种解脱， 戏候鸟未遂云迁徙，可惜啊云则未随风散去，可惜风穿山过万里，卷起海万里，却不曾为谁停。 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你别担心。 我觉得大一你不用老是考虑用那样子忧伤的音乐做你的铃声，这样听上去会时常感觉的就是会觉得你惨惨的。 有的时候是抒情的歌，你听完之后觉得很好听， 但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觉得忧郁啊。我倒建议你不妨会用一点快乐的音乐。 嗯，比方说 他 快出现。 哎，真的，一听就会让人高兴的歌。 哎， 他创作过很多首啊， 叮叮咚咚的，很轻快。 对， 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出来是谁 啊。这个你应该比较熟悉了，这个歌手啊。 Hello, how you doing? Lobiga. My day. Are you okay? My only yes, 10 years later, can you wait a little longer? My message getting stronger. I wonder if you are going under. Tick tock, tick tock, time is running up. Tick tock, tick tock, just watch the clock. Tick tock, tick tock, life is too short. Life is.Good. Every day is my day. Life is just a holiday. From Saturday to Friday. Every day is my day. Every day is my day. As if it is your last day. From Saturday to Friday. Every day is my day.Come on, everybody. Life is like a booster. You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greet it like a rooster. Good days, bad days will be on the way. It really doesn't matter as long as you do play. Tick tock, tick tock, time is running up. Tick tock, tick tock, just watch your clock. Tick tock, tick tock, life is too short. Life is too short.Every day is my day. Life is like a holiday. From Saturday to Friday. Every day is my day. Every day. 这位因为小米的那个雷总火了的歌手，把他的歌和人家那个 Are You OK 的老接在一块儿，就是这位了啊。他的歌呢，很多就是个慢播舞曲啊。 他把很多拉丁曲风哈、融入了一些他个人的一些特色，比如他也有说唱，他有 雷鬼， 对，有 都有 Reggae 都有，所以听上去感觉又幽默又很轻快， 很适合铃声啊。你看稍后回来咯。

夏天的清凉小甜歌啊，来自芝芝林俊杰， 爱情 Yogurt。 要听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样的歌特别适合夏天。 同时也很适合当做微信的通话来电的铃声、 因为我们今天说到的是最近这个微信的一个新的版本是自定义的提示音嘛，所以说你可以选择喜欢的音乐作为铃声使用，还可以为好友啊个人呢、去设置这个铃声。 对，而且这个铃声呢、不仅以前是我们只有自己能够听到，对吧，你打给别人电话的时候，比如我想设定为铃声，那我想听这首歌，但现在双方都可以听到，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对方你的好朋友他所喜欢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歌。 哎，我现在已经想好，就是刚才因为已经给戴毅设置了铃声啊，马什么咪啊，马都咪啊，什么咪啊，就那个已经是属于你了，我已经想好了。另外呢，我想这个各种朋友啊，有的 给艾科，给张大人，给思萌， 哎，这个都有啊。反正我有一些朋友想好了，有设置葫芦娃的啊，有设置这个海尔兄弟的啊，什么的都有吧。 这都应该是你的发小吧？ 啊，水浒传的。 说走咱就走，你知道这个是要一块去喝点酒的。 这个给你， 可以啊？你来 用啊？ 你知道我给你设置什么铃声吗？ 怎么这么快就要破梗吗？ 不破梗，你要是现在可以听，我可以现在放，或者待会儿我们等等大家的一些留言之后、再来揭晓一下给你的选歌答案。 我先猜一猜，你先不要公布答案，你设给我的铃声、 也是林俊杰的歌 啊，林俊杰的歌， 对， 曹操，我有那么霸气吗？ 没有，你没有那么白脸。 嗨，我再想想，林俊杰的歌， 林俊杰的歌 啊，江南啊，就是觉得我这个人啊，就是浪漫， 没有文艺气质。不是这一首， 我想想，林俊杰的歌 里面有一句歌词说，让我像傻子一样上当，谁是老大，你买单还我买单。 这是谁的歌？这是 林俊杰 的歌吗？ 你买单还我买单啊！我就知道欠一顿饭，这顿饭什么时候能够结账就不 知道了。那我也重新给你设置一首林俊杰的，请你不要抠抠找乐趣啊。 我也想到这首歌了。 OK， 好了，我们这个自己就不要玩了啊，待会儿让大家来 一起来玩一玩。 好，顺便呢，我们今天的音乐藏宝图啊，老样子还是要先抛第一题。本节目奖品是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我们的音乐藏宝图第一题来喽。大家都知道硬糖少女303哈、这个成员当中很多11位成员，其中有一位是郑乃馨，最近翻唱了经典的金曲叫做梦一场。她呢是因为人美声音甜，所以被她的粉丝们称为人间小甜豆。而她翻唱这一首梦一场呢，也是华语歌坛当中的很经典的代表曲目。 对，很多人都会唱。 我们就问的是，这题也太简单了， 就是啊， 这首歌的原唱他是谁，赶快来参与我们的音乐藏宝图吧。 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4醉王牌，后续的题目就会陆续开始了，到底是谁呢？ 我们都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我们都因为沉默而厌倦了生活，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有只是这样的人。 周乃馨翻唱的歌曲《梦一场》。 对，我们的题目就问的是原唱，这首歌《梦一场》是来自于哪位知名的歌手？ 萧敬腾啊，也翻唱过这首歌。 嗨， 又提萧敬腾啊。 也祝上个月刚刚过完生日的郑乃馨啊，24岁生日快乐！ 才24， 太小了。 哎，你说说吧，这个正确答案多少岁了？ 多少岁？哎、大姐头会跟你讲，直接提刀来剑，我跟你讲， 十八， 大姐， 那姐18岁啊。 对， 那其实这首歌啊，翻唱的是谁的歌呢？刚才已经提到那英， 对，没错，就是那英的《梦一场》，这是我们的第一题答案。那如果说第一题答对的话呢，将会来接下来参与我们的两道题的音乐藏宝图。 嗯，第二题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如果你答对第一题之后，微信里面跳出第二题，就是问到痛痒乐队有一首。包含英文人名的歌叫什么？ 哎，痛痒最近也是出新歌了，所以大家就很关注他嘛，就想起了他曾经的一些代表曲目。有一首歌里面就有一首叫《再见什么》，是吧？再见 Tom， 再见 Rose， 再见 Kevin， 再见 Leo， 再见 Coco， 再见 Coco， 我先撤了哈。 哎、 说到痛痒， 哎， 痛痒呢，他最近呢也是要马上在8月中旬的时候开全新的户外巡回演唱会了，他们的名字叫做《世界会变好》。首站呢会从杭州出发，所以这一次呢，他也将会在巡回演唱会当中上演回忆杀，演绎他们20多年来的经典的曲目。 是因为痛痒其实当时还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宅在家里的时候就先做了 demo， 哎， 然后就现在呢又把这个重新呢就拿出来又混音啊， 对，认认真真编曲录 制 了一下， 然后呢又做了一个这个音乐人的扶持计划，之后呢会也从计划里面选7首歌和这首歌一起变成一张专辑。 嗯，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就来自于这张专辑的先行曲，就是这一首《世界会变好》。 雨绵绵的下过古城，梦想在什么地方？哎，他们的歌总会有种让你好像马上要握紧方向盘啊， 充满力量 啊，出发的感觉。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被大地中心的孩子，快快唤醒你的沉睡，紧抱有着风调雨顺，好人都能黎明安身，没有纷争，痛苦不会平白无故加深，没有悔恨，也没有没完没了的苦闷。嘲笑，乱世也会依旧飞过来，尽管危险，但拒绝思维更有体面，鱼儿悠远，我在踏上路的边缘。 慢慢打开，等风速还没吹进来。 家说再见英文的人名出来一片啊，什么 Safina Sofina 啊， 还有单独回答杰克 啊，是 再加上再见两个字就对了 啊 Melody Goodbye Melody 啊 Vivian 啊 再见杰克 Elba 全都来了这首歌是透氧的新歌，算是新歌吧， 对，世界会变好，嗯， 所以我们刚才问的却是一首他的非常熟悉的歌曲了，猜对的朋友其实也特别多， 非常多，嗯，再见杰克， 世界会变好， 他这首歌应该跟那个大张伟的歌接一块啊，世界会更好，后面再 好 事要 发 生， 好事 会发 生 挺好挺好挺好，好，今天如果答对前两题的朋友将会来到我们的第三关，第三关呢就是一道非常可爱的题，很 Q 的题了，嗯， 这个很多人在今天热搜上看到了一个特别有名的动画角色，因为很多人在给他过生日，因为他住在深海的菠萝里，是这么说吗？因为我没怎么看啊，说今天是著名的动画角色海绵宝宝的生日，而且他也是个80后呢，他出生于1986年的7月14号，一般来说我们可能很多看到的就是海绵宝宝的黄色方形大脑袋， 对，它里面好像是有一个造型的是吧， 嗯嗯嗯 啊， 一切从精彩出发， 突然就想把这个人 Q 出来， 没错，他学了一下海绵宝宝 然后当时那个我们就是有个什么特别策划吗， 6.1儿童节的空中 club 的策划，然后思萌选择了要学一下海绵宝宝， 哈喽各位，我是思萌， 听小 灯快乐，谁说这 六一的那个时候录的是吧， 在这一天24小时当中，其实我们都还是孩子啊，回到了孩子般的那种可爱和纯真的时刻。那么在今天呢，我也要送给各位一份礼物，就是带来一段配音秀，而且是一段反差的配音秀，所以在此刻呢，你听到我的声音在广播当中是这样的，不过很快我就要变成蜡笔小新， 以后呢只要是我的朋友谁没钱了，尽管和我说一声，我就跟你讲没钱的日子我是怎么度过的。 当然除了蜡笔小新之外呢，这次我还尝试了一个之前没有看过的动画片啊，但是很多小孩子估计比较喜欢，那么就尝试一下章鱼哥的好朋友海绵宝宝， 全世界最可爱的海绵宝宝来了， 今天的不开心就止步于此吧，明天依旧光芒万丈啊宝贝，如果这是你的头那我见到的是聪明珊瑚脑，难怪你会变聪明兄弟， 好吧，海绵宝宝生日快乐啊，那个80后的海绵宝宝他领带是什么颜色的， 对，这是我们的第三个问题， 哎， 蓝色的，它是黄色的嘛，应该配一个什么样的颜色更好看呢， 西红柿炒鸡蛋， 紫色的领带 不知道 蓝色的领带， 让大家来回答吧， 好， 我喜欢你冷冷态度，面对我的小招数，喜欢你说话语速，陪你逛街买衣服，喜欢你的小糊涂，想要牵你过马路，不用走太多地图，下一站就叫幸福，眼睛瞪大在装无辜，原来这口语是无辜，不知你买什么顾虑，心里没数，对你的竞争太残酷，都在你心里的温度，你收的礼物都装满了一仓库，妈妈说有机会要紧握，我不会让你轻易挣脱，平时太沉默，这次要突破，快试说海绵宝宝的幽默，我喜欢你冷冷态度，面对我的小招数，喜欢你说话语速，陪你逛街买衣服，喜欢你的小糊涂，想要牵你过马路，不用走太多地图，下一站就叫幸福，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看有人想把自己的铃声设为那个大风吹。 哎，我才想到近期一首歌叫《风的季节》， 这不是近期的歌吗？ 对，都是近期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不管是从网络走红的，或者说很好听的翻唱的版本。 嗯，这首歌其实年代久远。 哎，一听尾奏的部分，觉得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或者说2000年初的一些作品。 哎，上世纪70年代就有了 啊，真的 啊，最早的时候是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那个歌手唱的凤飞飞吧，好像是。然后后来有一些翻唱的版本啊，后来我们比较熟悉的是那个 Sora 翻唱的那个版本。 但这个编曲听上去感觉还没有那么古早。 嗯，然后可以听一听这一个版本《风的季节》，好不好？ 嗯。 今天我们聊的是你想把什么音乐换成自己的手机的铃声啊，微信的那个提示铃声。 这首歌我就很想作为我的提示铃声。 你不是刚才还说雪之华飘雪什么的，风格有点变得快啊。 这个给最近的认识的一些新朋友们 啊，新朋友， 风一样的来，风一样的走， 啊，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

继续回到娱乐状态，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18:01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同时希望各位一路顺利啊，抵达目的地。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听歌玩游戏，接下来的这个音乐藏宝图呢，到终点之后会有我们的音乐游戏了，看看稍后电话会打给谁。 对，终点之前得需要答对我们第三题的答案，就是因为今天在网络上面很多喜欢他的网友给一个动画角色在庆祝生日，那就是海绵宝宝。 是， 而我们的第三题的问题问的是海绵宝宝的这个形象当中，他其实是穿着衬衫和西裤的， 对， 他的领带是什么颜色的？ 其实挺有意思的， 这还挺考细节的呀。 是啊，然后如果他答对，再答对两道音乐题，就会获得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下班都下班了啊，咱们都放轻松。希望你那个加班的电话不会响起。如果你真的要有这样的电话要响起，我建议你把它的铃声设置为现在特别火的那一首歌。 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好久不见，当你看到我出现，再次回到你耳边，再次陪伴你入眠。 是不是很像要催你加班的歌？ 下班下班下班，危险危险危险！ 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好久不见，当你看到我出现，再次回到 你。就是你的前任。他的铃声也可以设置为这首歌， 那让自己的线人听到了，岂不是很危险？ 你看，危险，危险，危险啊！ 对，我的 我不能接。 哎，对，我的这个尺度还是把握得很好的。 就是不爱准备，付出的代价也没有很贵，他可是无价也可以免费。加几滴我的眼泪，悄悄穿的破墙就在你窗前、你耳边、你面前，颠覆了你们的观点。悄悄穿的破墙，每天都梦见在人间读真言。你睡梦的香甜，果酱，谁还记得我的模样？曾经是朦胧果酱，曾经是谁的宝藏？宝藏，果酱，一边燃烧一边滑翔，逃离身后的火光，把整个夜空照亮。好久不见，当你看到我出现，再次回到你耳边，再次陪伴你入眠。希望没变，不可能一成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回到我身边，好久不见。 危险危险危险，二姐二姐二姐， 哎哎，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 啊。对，好了，我们要连线了啊。 对，也要对这位即将在线上跟我们接通电话的朋友说上一声好久不见。你好。 Hello。 嗨， 你好。 嘿 Hello， 你好。感觉有一点点被吓冻，被吓到的感觉， 被吓冻了，是就被晒蔫了的感觉啊，太热了。 因为他确实在我们2018年的时候曾经参与过节目的互动，所以想对他说上一声好久不见。怎么称呼你呢？ 怎么称呼？ 啊，叫我小聪吧。 啊， 聪明的聪。 小聪 啊，小聪，你好。 聪聪， 你好，你好。 好，你好，你好，欢迎你来参与我们的答题。前面都对了啊，三题都对，最后一题，派大星的领带是什么颜色的？ 是红色的，就是他的。 对了， 答正确。 好，那注意了，我们马上要开始。我们要开始今天的答题的这个时间了。 危险危险危险。 对，所以以下的3题你对2题就可以拿走奖品了，怎么样？好吗？ 好吗？ 准备好了吗？ 好的， 重在参与。 好，准备闯关喽。 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题。 这首歌来自于邓紫棋，从小到大听着同一个什么？ A 童话， B 神话，请选择。 童话还是神话？ 看你喜欢听哪一个。 童话是吗？ 对。 好嘞。 从小到大听着同一个童话。正确。 对了，好，第二题。 第二题是歌手张杰的一首歌曲，里面唱到说：“ 他不懂你的心，假装。” 你看，你看，我帮你哼一下。他不懂你的心，假装什么 ？A 冷酷 ，B 冷静。小聪你好，请选择。 假装冷静， 假装冷静， 假装冷静， 他真的很冷静。 这首歌你听过，应该说有印象对吗？ 其实没有， 就是更押韵，觉得 冷酷有点太冷酷。 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它当游戏。 回答正确， 恭喜你，现在已经是 2题全对。 Let's go crazy crazy crazy till we see the。 来，抓紧时间，看看能不能帮你的其他的，我们这个同时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再赢走一个小红包。 这首歌呢，我觉得这最近一首新歌，很多人都很想广播里面听到它。我们现在它当我们的藏宝，当我们今天认识你真好第3题。 好， 来自李荣浩， 这首歌的歌词是这么唱，天南地北太多种什么， A 假如， B 孤独。 最近的一首港风单曲，金曲啊，复古的那种类型，到底是什么？ 7月11号刚推出的啊。 您再说一下天南地北 是？天南地北太多种 ，A 假如 ，B 孤独。太多种假如还是太多种孤独？ 太多种。我感受一下啊。 好， 多种假如吧。 假如。 天南地北 太多种假如。恭喜三题全对啦！ 哎，真的！ 哎，聪聪果然很聪聪， 很聪明 啊！小聪聪，小聪明啊！大聪明就不好了，小聪明还行啊！ 哎，是不是对于这个歌词顺下去的感觉，还挺有一种语流和感受的 啊？我觉得对他其实还挺会判断那个歌词的走向， 对他会放在那个感受里面哼一下，感觉哪个词更顺一些。 是，那小聪，你今天会在这三首当中选一首那样什么样的歌？ 邓紫棋的另一个童话，张杰他不懂，以及李荣浩的纵横四海。 选纵横四海吧。 听上去就特别霸气的一首歌。 相信他可能对上世纪90年代的一些港风的音乐也好啊，或者说一些老港片啊，也是比较喜欢的，对不对？ 特别想听一听啊，你想把这首纵横四海啊这样的一首歌 送给 谁？ 我想送给我的宝宝，9个半月的小糖豆，希望他长大以后可以纵横四海。 前面我们说郑乃馨他是人间小甜豆，所以现在你的宝宝是小糖豆。好，祝两个豆豆哈天天向上。 好的好的，这个我觉得这个祝福，就是我觉得可爱的小宝宝可能未必能现在完全能理解，对吧？希望就是有时候母亲对于孩子那种，就是我希望你能够闯荡四方，然后纵横四海。但是心里没有隐隐约约的就觉得说，希望你能够常常回家那种感觉啊。 而且希望他能够健康快乐。 好吧，就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他，也送给所有啊正在路上的朋友，纵横四海的朋友们，好吗？ 好，谢谢小聪，拜拜， 拜拜喽， 下班快乐， 拜拜，再见。 最近大受好评的一首歌啊，常常会触动你的某一些记忆，或者曾经的一些电影的画面，然后我们就爱上了这首歌。 感觉自己变成了穿上风衣的小马哥。 纵横四海，李荣浩。 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回头，你我终究皆平庸。情感书理论，书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天南地北太多种假如，可在狂风的浪点也孤独。天南地北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已晚一归宿。 感书理论，书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 你知道听这首歌，我就特别特别想做几个事情， 嗯 啊，先把自己头发背上去，有点发胶， 大背头，来来，给你点这个发泥， 啊、发墨镜给我， 好 啊，墨镜应该谁都不爱啊， 点上一根烟， 再来一个鼓风机啊， 进棚了，进棚了，哎， 是不是？ 白姐白姐准备进棚了啊！ 我真的会想到那个电影里面的场景，所以这样的音乐营造的氛围会让很多的八零后啊、七零后。会突然有想泪目的感觉， 或者想重新去重温一下那部的《纵横四海》这部电影， 对，就觉得自己特别酷。嗯、听这首歌的时候，那《纵横四海》这部电影，大家都知道男主演是发哥， 发哥、 啊、 还有张国荣。 那我们的问题来了，答对问题的朋友会获小红包一枚，好不好？ 我们请问，在这部电影当中啊，女主角是谁？ 女主角， 哎，当时流传一句话说：“再红红不过她，再发发不过周润发。” 哎，好嘞。 好嘞 哎呦，今天怎么又复古了？所以用一首歌来干扰像一下啊，当然这是一个翻唱的版本。 不要自作多情去做梦，给我尽献殷勤管接送，不必一再问我恋情可有渐冻，时时追击如烈风，因我没有心情去做梦。不会赠送感情给你操纵，不必窥探在我窗前失去自控，呆站一线如笨钟，今晚找个心爱吧，不要失意等我吧，今晚请你归去吧，别管我愉快吗，所有的说话，别人在期待相恋，知道吗？恋爱过，回头吧，因我害怕。倘用情驯服似小狗，摆尾巴。只要公式痛哭，今天只身也罢。恋爱狂，回头吧，因我害怕。倘用情盲目似不分真与假。只要公式痛哭，不敢说声爱吧。 张启波，张启波来了。所以干扰像啊，原唱是周慧敏，自作多情。 我们听到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于子贝。刚刚问的问题是《纵横四海》当中的这个电影的女主角是谁？ 嗯， 哎，发送到974岁王牌就有机会获得刚才在连线当中的小聪为你们争取的一个9.9的小红包。 稍后我们就要答案啊！不过说回这首歌，就是周慧敏的这首歌啊，简直了，就很多啊，不能说有一定。有一定阅历的男生心中最爱的一首港风金曲。 说实话，就听这首歌，我的脑海当中画面就是一个婀娜多姿的女子向你走来，不像我走来， 深夜向你走来。 贞子你好。 没有，我就是哎，这样的铃声会设置在什么样的前提下呢？我觉得建议啊，一个单身的男生，如果你有一个暗恋的人，就可以把他的铃声设置为这首歌，自作多情，是吧？一旦有一天突然你的电话那个微信的铃声提示音响起，他真的打给你的时候，你就会一定知道他一定是打错了。 不得兴奋的心脏病都犯了。 恋爱过，回头吧，因我害怕。倘用情驯 复似小狗摆尾巴，到后来还是要公式同学， 公式同学 今天只身， 今天只身 也罢，恋爱过回头吧，因我害怕似不分真与假，到后来还是要公式同学， 公式同学 不敢说声爱吧。 我觉得这个版本翻的还可以啊，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太长了，这个版本就是 尾奏部分大概有一分钟， 就中间呢制造了一些蒸汽波的效果嘛，然后就，但是我就觉得听到后面有点听得有点过，就前面那种其实三分多钟其实唱完以后，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为什么现在流行金曲会变成就是一个新歌啊，包括欧美新歌也好，华语金曲也好，他们大概推出的时长在三分钟左右 啊，我觉得刚刚好吧。 对 对，好吧，听完了这首自作多情，马上揭晓答案。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不配说服另一个自我，猜测比耳语伤得更赤裸裸，再接受出口竟然是一种解脱。 戏候鸟未随云迁徙，可惜啊云色未随风散去，可惜风穿山过万里，卷起海万里，却不曾为谁停。 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你别担心， 其实有的人是不喜欢自己手机有任何铃声的啊，有一类这样的朋友是无论是什么微信电话就是基本上就是静音状态或者是 标准音， 对标准音的震动的状态、哦、等等等等吧。 对，所以我们今天在下班路上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你想把哪一首乐曲哪一首歌设为你的微信通话的铃声哈。 对，大家其实都还有一些留言，包括有人想汪峰飞得更高，你想把这首歌设置给谁的来电啊？ 不知道啊，飞得更高就是应该是对对方有一些寄托吧， 一看是一个保险 希望。用户2112说、啊、数鸭子我们家小朋友很喜欢听 啊， 就是因为家里面的小朋友喜欢， 还有 Ring Ring Ring， 子琪说到的 Ring Ring Ring， 还有想选知否知否的时光雕刻说了喜欢李健最近的一路花香一路唱， 哦，这个也不错。 看到了邱小枫叶说，在没有开始用水果手机之前的时候，这一首歌会是手机里面的铃声，也是一首韩国电视剧里的插曲，叫你对于我我对于你， 假如爱有天意吗， 嗯， 会啊，这都是那种特唯美又忧伤的调调、 就肯定是你自己喜欢，当别人把这个通话来电打给你的时候、哎、你自己可以先欣赏一番。 是，哎，有一首歌啊好久没听了，今天你拿来的时候我觉得哎真的就没有觉得之前觉得他的歌有这么打动你的感觉，今天听我觉得啊，杰哥的歌啊，杰哥的歌， 杰 哥要推荐杰哥的歌，觉得还是有几首还真的是特别动走心的啊，不光是说有一把这个高音好嗓子，就这首我觉得还不错。 对， 对，它是特别适合作为什么样的铃声呢？就是你跟你的这个伴侣，你跟你的另一半吵架的时候，把他的铃声设置为这首歌， 他不懂。 一旦他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就觉得我好不想接这个电话， 都不懂我干嘛要接你电话？ 对啊。 好，听听杰哥推荐的杰哥，突然觉得张家辉来了。 哦，杰哥， 张杰， 这首歌曲确实很好听，让我们觉得适合在晚上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放给自己听。 哎呀，不过我只想，哪有那么多人能懂你呢？不懂你很正常嘛，对吧？ 他留给你是背影，关于爱情只字不提，害你哭红了眼睛。他把谎言说得竟然那么动听，他不止一次骗了你，不值得你再为他伤心。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它当游戏。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懂你的心，他把回忆留给你，连同忧伤强加给你，对你说来不公平。他的谎言句句说得那么动听，他不止一次骗了你，不值得你再为他伤心。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它当游戏。表明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呜，他不懂你的心。假装冷静，他不懂爱情，把它当游戏。他不懂表明相爱这件事，除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呜，他不懂。 你看这铃声，他不懂你的心，挂掉，不想和你聊天啊。 但是张杰这种深情去演唱的方式，一般人来说，走心的听友听进去，不太能够拒绝这样的好歌。 对，这是一首就是失恋的人听会难过的歌啊，他不懂，来自张杰。 好，你刚刚不是问了说我会选哪一首歌要送给你吗？ 啊， 除了刚刚提到是那种你买单还我买单，其实还有一首歌更加直接直给的情绪表达出来。我的妈呀，满满耶！ 不，这个跟我什么关系吗？ 就哎呦，制作人打电话了，天哪，赶紧接电话。 哦，这个意思啊？ 对，赶紧接电话。 那不如刚才那个，我选。 好，还有这首歌， 那个是跟台长打电话。 好，那就满满耶，待会儿再听了是吧？ And I see you, the way I breathe you in, it's the texture of your skin. I wanna wrap my arms around you, baby, never let you go. And I see you, it's nothing like your touch, it's the way you lift me up. Yeah, and I'll be right here with you till the end. I got my peaches out in Georgia, oh yeah shit. I get my weed from California, that's that shit. I took my chick up to the north, yeah, badass bitch. I get my light right from the source, yeah, yeah that's it. I got my weed from Calcutta, nobody come closer, closer. I'm with my lady and I fly her to Ibiza. The summer breeze get blowing, oh nah. Baby don't she lie, what? love got me so blind. We'll just stay at night. Man, I got to tell it with it up off on my energy. Man, not to send it anybody if you tell us me. And with the seven looks, they're begging for the recipe. Oh, hey, they're begging for the. I get what's for Barida. Kill it for Ethiopia. The real life pieces, they me for Nigeria. I no go remember, like we lost for December. My brother, have a tell me where you at. I got my pictures out in Georgia. I get my weed from California, that's that shit. I took my chick up to the. 我记得刚才戴姨跟我说，说啊，你遇到那个好的铃声，其实应该让他再响一会儿啊， 嗯， 让你的朋友 多听一会儿，因为 多听一会儿这个铃声。 对对对，因为手机铃声是一方听不到嘛，现在是微信通话铃声，双方都可以听到的时候，这好歌就是共享 啊。请你以身作则，我把台长的这个电话设计铃声以后呢，然后 我不接， 下次他打电话的时候，你们俩一起听一会儿。 我跟领导说，领导我在看电影。 哎，这个理由好，下次再没有接电话啊，我就想着你听一会儿歌。 好，这首 Peaches 也可以送给苹果，这个最大桃源不是进入了成熟采摘期 啊，又绕回来了是吧？ 吃桃吃桃吃桃的季节， 太淘气了。好，继续回到娱乐装牌的时候，我们稍后还有很多的好歌，所以先别着急走了。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继续回答， 错过了618，是不是要等到明年再买买买了？ 不用不用，巨人之家已经推出了夏日狂暑金活动，7月3日至7月25日，来巨人之家即可1元购买1800元优惠券包，还有先行赔付、3年3包等9项巨人之家服务承诺，包您买的优惠，用的放心。更多活动详情，致电400-818-0096，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送满2000减200优惠券，错过这个活动就亏大了。400-818-0096。你拍一，我拍一，途虎轮胎买三送一， 实惠。 你拍二，我拍二，喜提途虎99元小保养， 不错。换轮胎做保养的车主注意啦，途虎小保养只要99元起，轮胎买三送一， 上途虎，大牌又实惠，养车就是途虎。 北京广播大厦地处建国门商圈，提供多样化办公空间选择及定制设计，可拎包入住，更设有员工用餐服务，高效工作，守护上班族的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回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继续回到 继续回到这3个字啊，四个字已经说了3遍了。 不是，我以为那一段没有广告跳出来。 对对对， 啊， 这说明我们其实还是非常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个神经比较紧绷的状态。 没有，我开玩笑的，其实我知道，但是我就是刻意的，就是想保留一些啊，我们就是还一直在一起的这种感觉， 把每一个时段都填满它，对不对？ 继续回到 FM 九七四的娱乐最王牌。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这次是真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6:30的娱乐最王牌。 然后看热闹的朋友可以散了啊！就是我觉得刚才那一瞬间，我觉得你非常的开心。 对，又想到了一个词叫大型社会性死亡现场。 就是在那个尴尬的瞬间，我的耳边响起了一个 BGM。哎，你知道我就是我不知道。很多人这个听这首歌的时候什么感觉啊？ 但我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会特意选择了一个现场版本， 哦， 就是亚瑟刚才你在这个继续回到的瞬间的这3次哈，有那么多现场的听友在听着。 哎，这是为数不多的五月天会把我自己啊偶尔会听，不能说听哭，听得难过的一首。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人群中哭着，你只想变成透明的夜色。再也不为我落到火星动了，你已经决定了，你已经决定了，你静静认真 而回忆是贴着是越伤人了，越深深手心留下秘密妈妈深深浅浅的刀割，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你决定不留恋，也决定不爱了，把你的灵魂关在有个双向的躯壳，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从不肯完全的愈合，我站在你桌前却像个真遗憾，难道就真的抱着遗憾一直到老了，然后再完整？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你决定不喝了，也决定不爱了，把你的灵魂困在永远说想的躯壳，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从不可完全的愈合，我站在你桌前却像个真遗憾，难道就真的抱着遗憾一直到老了，你值得真正的快乐，你应该脱下你穿的保护色，为什么失去了这样悲伤，却不结束在此刻。 这首歌适合做什么人的铃声？ 适合做 Mayday 五月天的铁杆的粉丝，同时呢，经常很喜欢去看演唱会现场的那一类人群吧。 我说你把这首歌设为你的朋友或者家人里面谁的铃声？ 哦哦，你不是真正的快乐。那我决定再继续回到之后送给白洁。 看着前方啊，我想说，其实他其实还挺适合你的一个交心好友。 对， 就是你往往难过时候会想到的一个人。 嗯， 他很了解你的那个人。然后你把这首歌设置为铃声之后，你想铃声一响起，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那出来喝两杯吧。 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朋友。好吧，这是一个现场的 live 版。还真是没听过这个 live。 哎，这个 live 的版本确实让我们想到说又开始期待哈，在这样一个仲夏时节，期待你所喜欢的一些歌手、一些乐队、一些组合，他们能够再度重返演出的现场，带领我们回到那样的一个最感性然后也是最感动的瞬间。 哦，这个五月天的现场好容易制造这样子的就是惊喜，包括那次把手机很久以前那一次的什么各种什么 Nokia 什么各种什么 Motto 什么点亮， 对对对， 现场 唱温柔，我觉得应该是从他们开始 对 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啊，就是还是那样的一个手机的年代。好吧，说到现场呢，我们就必须再来推荐一下国家大剧院的演出了。泼一抹墨色，国风默默，挑几声弦音，民韵悠悠。2021年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阅览国潮系列音乐会还是在7月16号啊到7月24号，这就这几天了是吧？ 对，就在后天开始嘛， 就要盛大开幕了。 这是以民乐和交响乐形式回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所以是邀请感兴趣的听友和观众们走进国家大剧院，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音乐仲夏夜，就从后天开始。 特别特别的期待最近的这个演出《阅览国潮》。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说到这儿就想到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其实大家可能陆续在这两天收听我们 FM 九七四的时候也听到了，包括有可能在北京卫视看到了啊，这个最美中轴线，然后呢段奥娟然后郝云小柯我们创作的这首歌曲 叫做钟鼓楼， 特别好听这首歌。 我们就邀请在下班路上啊正好晚归的朋友们一起来听听，如果经过了钟鼓楼附近的朋友可能更有感觉。 该睡觉了， 钟被撞响了，你该起床了。 往北斗寻找起点，随日月万水千山，一座城听你召唤，晨起日作夜眠。 传说在人间失传，不作声只有旁观，我只能让你看见，猜测着无所看见。 在正中的线上的最北的一端，时光的开始就再没有停歇。 春秋冬雨夏， 沧海几千年， 沉重与模糊在交替的浮现，年代的钢铁与岁月的演变。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敲响了，你该睡觉了，钟被撞响了，你该起床了。灯被敲响 水千山，一座城听你召唤，春起日作夜眠。传说在人间失传，不作声只有旁观，我只能让你看见，猜测着我所看见。 在江中的线上的最北的一端，时光的开始就在没有停歇。 春秋的雨下， 沧海几千年， 沉重与模糊在交替的浮现，年代的钢铁与岁月的演练，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鼓被敲响了，你该歇歇了，钟被撞响了，你该启程了。 我觉得这首歌也特别适合做铃声啊，尤其是最后段晓娟这一段清唱， 而且 适合早起的时候， 对那个铃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报时的钟楼和鼓楼当中一定会有这样的声音作为那个整点报时的音效。 嗯，所以真的我觉得突然又感觉到这个国风或者说我们自己的文化的魅力，你可以在一首歌里面听见历史，听见这一座城市它在悠长的时光的岁月里面带来的沉淀。 没错，所以以民乐和交响乐形式回溯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会以一个音乐会的形式呈现的时候，大家更要去看一下了。2021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阅览国潮系列音乐会就从后天一直到7月24号，将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音乐仲夏夜，邀请您去感受一下，泼一抹墨色，国风默默调底声弦音，民韵悠悠。 它就是那个民乐和交响乐嘛，然后回溯了一下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16号啊，7月16号开始，一直到7月24号，然后带着大家去剧院体验不一样的音乐仲夏夜啊，听上去还非常非常的有吸引力。 对，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国潮吧，继续我们的破次元壁的推荐啊！萌叔腾格尔的新歌又来了。 哎呀，萌叔来了之后呢，就感觉在解放天性道路上又有很多人可以跟上他的脚步了。 可不是吗？哎，最近他就和内蒙古的老乡啊，说唱歌手沙伊丁 EL 合作了，就是为一个游戏啊演唱了周年庆的主题曲，叫做《傲视群雄》。 对，在这首歌当中呢，腾格尔是化身成为了这个三国杀的知名武将。东吴歌王刘赞、以洒脱豪迈苍茫的嗓音带着我们来穿越回到三国纷争的年代，所以听到歌声就觉得他真的是一员猛将。 哎，对， 是这样， 就是别说歌声了，你这个长相腾格尔老师他也是一员猛将、 对，跟张飞快有一拼了，我觉得。 反正这个大家可以听听看里面那个说唱担当 Shining 要是呢把国风融入说唱，这样的话和他这个和腾格尔老师那个歌呢会有一些相得益彰的感觉。 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傲视群雄》。 曾以为破天之下英雄无论成败，在这战乱时分没人能置身事外，天下已三分故事大幕已展开，抽出壮志满怀。 Yo, 我总是疲乏抗戈不断历练至死不休，虽纵使那烽火游戏可我的善良依旧，那风雨大喜修炼掠了天空地厚，却难抵他下令诸侯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无论那风雨闻终于见因与果家与国，虽不问身后只修只刻下的战功赫赫，是与非对与错爱与恨情与仇，看大浪淘尽留下万代传颂。 北风乱又何妨，青钢铸焦虑不可挡，下苍穹傲视群雄，明月道燃情恨，沙场万事梦一场，魂牵醉兵泪沾秋风，笑看八 手斩断阴霾，英雄有勇有谋，白浪滔天与山断尽天地事，悠悠秋月春风，浪淘尽长江滚滚流，抗戈至死不休。无论那风雨闻终于见因与果家与国，虽不问身后只修只刻下的战功赫赫，是与非对与错爱与恨情与仇，看大浪淘尽留下万代传颂。 北风乱又何妨，青钢铸焦虑不可挡，笑苍穹傲视群雄，明月道斩情恨，沙场万事梦一场，魂牵醉兵泪沾秋风，笑看八方。 我总是疲乏抗戈不断历练至死不休，总是那烽火又起可我的善恶依旧，那风雨大喜修炼掠了天有地厚，却难抵他下令诸侯付出了太多代价。无论那风雨闻， 这样子的歌声会在什么情况下用作铃声啊？你这一电话这么一响，对， 就还真的觉得这个人本身是一那种就是心怀天下，然后呢经常是属于走四方的那种类型，应该是男生比较多吧。 对，一个经常把你灌多的朋友 最佳损友一定是个男性的朋友。 好吧，刚才其实有一个我们忘了公布答案了啊，因为我们抛了一道题说那个纵横四海里面的那个女主角是谁啊。 很多朋友来参与我们的问答的互动，感谢你们把答案发送到了974的微信公众平台。恭喜一下悬崖上的贵族， 好， 回答正确就是钟楚红， 小红包一枚会送给他，好吧。然后刚才其实我也看到有我们特别忠心的这个忠实的听友啊， 然后呢发来的就是留言给我们，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要选择一个铃声的话，一定要用这个。哎，感动。 哎，是王牌的霓虹版。 手里的日落，城市的渐变色，点点亮起的车河，夏的喧闹，冬的萧瑟，瞬间 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 七月限定啊，因为七月的风懒懒的，出现在这一首夏天的风里面，显得特别的契合，所以很多人都很爱这首夏天的风。 没错，来自于温岚的原始的版本，但实际上就是因为爱一些经典的老歌和金曲，才让很多年轻的歌手在不同的舞台当中重新去演绎去 cover， 让更多年轻的朋友也喜欢上曾经的老歌。 很多人翻唱过这首，对吧？ 哎，夏天的风，刘瑞琦也翻唱过吗？ 对，好吧，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你的微信的铃声，然后呢，我觉得有一首应该是大家很多很偏文艺系的朋友们，年轻的朋友们可能会比较用的比较多的一首歌、啊， 应该是首民谣。 哎，这样子的铃声响起的时候，那个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说这些年铃声都是王铮的那首《我们都是好孩子》，还有人是小跳蛙。 一猫说的是以前经常换电话铃声，把最喜欢的歌曲当作铃声，后在工作越来越忙，手机铃声一响就会心里面一紧，不知道会有什么情况出现，干脆把手机模式改成了震动。 哎，戴姨打电话给我了。 哎，怎么样啊，明天我要请个假呀，坚持。 我听不见这个电话，没接啊。我们一起听一会儿音乐吧。没接这电话啊。然后你给我选的是什么来着？ 买妈耶。 哦，这个手又是什么情况？ 你买单还是我买单？就是你欠那顿火锅什么时候了他？ 哦，懂了。 啊，买单买单买单啊。 他不懂你的心，他假装冷静。谢谢大家收听啊。谢谢今天参与互动支持我们的朋友们。 对，如果你关注自己的微信通话铃声的话，不妨真的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一些歌可以设置成为自定义的来电的铃声。 对，也不要太刻意，因为毕竟讨厌一首歌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设为手机铃声， 天天听就很快腻的 啊。可不是吗？啊，不是，不像我们节目天天听它也不会腻。 因为有很多好歌会轮流出现在节目当中。好，感谢收听娱乐早安排，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拜拜 拜拜。 在现实的窗帘都抵不过阳光，来唤醒我一直迷失了很久的方向。这个年代接受太多的假象，我也被囚禁在原地而世俗的眼光，真的不代价是付出血红的坚强，遍体鳞伤像个傻子一样逞能。谁是老大，伟大的理想，这是模糊了这伤害刚刚在生，他的对的都是而你有眼光，坏的错的都让我帮你受伤。无耻的虚伪攻击我良心的底线，友好的欺骗是将我最后防线，微笑的折磨我仅有的尊严，我想快乐太快，无耻的虚伪攻击我良心的底线，友好的欺骗是将我最后防线，微笑的折磨我仅有的尊严。阳光

个八号 into one， 燃烧吧青春， 燃烧吧青春，曾经吧少年。 新歌九号龚俊 sweet， Baby you know what I mean。 新歌十号丁文秀自私动物， 都是自私动物，为何要喵呢？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成